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香港台。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早晨，又嚟到我哋 D 一百嘅新闻天地嘅时间啦。终于回复翻一啲正常嘅组合啦，即系逢星期三嘅朝早有我陈国明啦，亦都有啊老总啊李锦鸿喺个直播室嘅里边为大家读新闻、解读新闻啦。 嗱，讲到用正常嚟讲都可圈可点嘅，咩叫正常，咩叫唔正常咧？有时候咧觉得咧。不正常嘢可能都慢慢習慣咗啦，叫做即係正常。 習慣成自然就變成 啦。正常咗啦，變得唔正常啦。譬如今日睇件新聞嚟講，有單新聞就好能夠即係解釋呢個就正常論，就講到浸會醫院或者其他嘅私家醫院。咁好咯，今日琴日應該浸會醫院就應該係即係請啲記者朋友去同佢去參觀醫院啊，都講解到呢個加價問題。點解加價咧？其實可以預測到，因為就過去幾年就停收咗雙非孕婦啊嘛。過去多年香港私家醫院好大嘅收入來源。 就是產科而呢啲產科嘅主要嘅客人咧，其實就係來自內地嘅。咁啊，但係你知當啊，即係 CY 啊，梁振英佢咧一上場冇幾耐就話要停收呢個雙非啦。咁結果就猶如斷絕曬咧香港大部分私家醫院嘅財路。咁啊，大家應該都叫苦連天嘅過去嗰一兩年。 咁所以變咗咧，本來係一個正常嘅醫院應該咁運作，唔應該係即係以產房為主噶嘛。咁你但係慢慢嚟講咧，變咗嗰啲不正常嘢變咗正常咧，結果而家恢復正常啦。你覺得有啲嘢係不正常嘅？咁啲係即係講到呢個正常與不正常啦。又講今日嘅頭條嚟講嗱，當然係港鐵。或者个高铁呢个嘅事件仍然咧，即系琴日讲咗， 继续燃烧落去， 一定会燃烧落去噶啦吓。 系啊，因为即系你发现嗰个问题越揭越多啦。即系寻日咧，港铁方面咧就邀请咗一啲嘅记者就去呢一个西九嗰个总站嗰度，就尝试知俾佢哋知亲自落去现场睇下个环境啦。因为之前就话紧以嗰个消失咗嘅 B4 嘅，即系底下第四层里边咧，明明港铁咧就同政府讲话已经挖到落去啦，开始起紧啦。但系即系当议员落去睇嘅时候，就发现。其实仲系喺度爆紧啲石头，咁啊质疑紧港铁，其实喺度讲大话。 一个嘅大机构咧，嗰个公信系紧要，即系俾人质疑你讲大话，你做错嘢可以原谅。讲大话冇原谅，所以琴日都匆出嚟咧，揾个公关大员出嚟咧嚟到去补镬啊！但亦都发觉咧都唔够力嘅。今日嘅新闻解读同佢讲下，即系究竟港铁。即系面对今次事件，将来嗰个变数会如何啦？咁你发觉即系而家香港嘅新闻咧，就你任何嘅新闻，你只要楞上中国因素咧，嗱、这个新闻肯定咧就会无限去放大噶啦。 系嗱，你头先讲紧嘅嗰两个其实都有中国因素喺里边噶喎。嗱，即系呢个双非嘅孕妇故，之前就系即系中国嘅因素好多啦。因为嗰啲双非孕妇大部分即全部都系嚟自内地嘅，咁亦都成为咗香港即系产科里边一个好主要收入来源。咁头先我哋讲紧嘅呢个港铁啊，楞到高铁。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中国因素。嗰阵时就系要配合住中国内地嘅高铁发展，咁所以香港个高铁都要匆上马。咁啊，哪怕嗰阵时讲紧啊，即系600多亿咁高昂嘅价钱咧，都一定要去马，话要起啦。咁结果就开始爆煲啦。 当今日有两个嘅都系重点新闻，都同中国因素有关。第一就明报头条报道咧，警方已经系有三个梯队去应付占中，即系做紧啲嘅演习啦，即系都随时咧系可以采取行动啦。啊，另一方面又讲到有13个学者，啲学者嚟自经济同社会科学院嘅学者咧，都系啲系德高望重，都喺学术界咧比较上系即系重量级嘅学者咧，又整个方案出嚟。不过方案我睇咗几次都系。唔系完全可以即刻明白晒 呢一个方案就犀利啦！即系寻日佢哋咧喺度讲咗好耐啊，咁啊啲电视又直播住啦，咁我哋啲工作需要，咁啊梗系睇住电视喺度听嘅时候，就越听咧就越唔明佢哋噏乜。咁因为咧好复杂啊，即系又要呢度点样加一啲嘅选委啊，跟住嗰啲选委又唔知要攞20%几嘅投票喺里边。咁但系佢哋呢一班学者咧，听个名咧，全部啲名字都响当当嘅，即系都系我入行10年之前咧，嗰阵时都已经 全部都属于好几殿堂级的人的，即你有什么经济的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呢，你都可以找那些学者，他都可以给多一些看法给你的。 即摸法这班学者即多年来都是研究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即我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能力就毫无质疑。 不会质疑。 但毕竟学者呢，即真的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啦，即喂，大家都年近一个退休的年龄啦。当然我是年近退休，我都要为香港做啲事。但毕竟你讲政，即系讲紧呢个政制发展选举，喂，呢个系下一代嘅事啊嘛。 系，我即刻谂起咧，即系咧，早轮呢个李嘉诚咧，其实佢又讲咗句说话，即系冇理由要一啲七十岁嘅去帮一啲十七岁嘅去话事啊嘛。咁当时就知，其实有好即系唔少嘅回响喺里边啦。但事实上，即系而家讲紧2017年即系出现先有机会出现嘅第一届嘅普选，其实即系都真系。即香港八十后，其实我这些呢那时都讲了三十几岁了，其实都不年轻的了、 嗯、 所以可以见得呢，即普选真的或者香港民主的未来呢，其实真的要下一辈呢是当里面自己当家作主。 哇，这就是香港最难，即香港受到中国父权社会那个的影响，所以呢你说这么大事情的年轻人懂什么，大家就会这样去看了。所以呢今个这个十三学者方案呢，我看上来都感慨良多。好，讲一下天气，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稍后骤雨会增多，还有几阵的雷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除了这两天是雨势会减弱，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好，跟住食个靓早餐。 新闻早点。 锦鸿很多人吃早餐最喜欢吃一个白粥加条油炸鬼在里面，这个都挺典型是中国南方人，特别很多香港人都爱吃的早餐，在茶餐厅盛行之前很多的粥铺在香港， 明火白粥油炸鬼，这是最传统中即香港的早餐。不过事实上今天你想找漂亮的白粥，找靓嘅油炸鬼同埋揾啲靓嘅肠粉咧，亦都唔容易揾到啦。 系啊，因为嗱，即系连嗰啲粥铺咧，如果你放眼见到周围咧，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一啲连锁式嘅粥铺啦。咁啊，好都系机械式嘅制作，即系就冇咗嗰啲咧食落去嗰啖粥咧好绵嘅嗰种嘅感觉喺里边。咁至于啲油炸鬼，其实一食落口，究竟佢系摆咗即系大型大量嘅制作，跟住摆咗好耐，定系还是佢自己新鲜每一条炸出嚟咧？即系入口嗰个香口度咧，已经一食就食到。不过咧，即系呢啲传统的这些粥铺呢就真的买少见少了。譬如今天呢苹果日报呢有一个的即苹果生活里面报道，一间在北角马堡道呢扎根30年的大众粥面呢，终于亦都敌不过即这个城市的变迁，一些重建逼迁的命运呢，今日就正式结业了。咁啊去坚持即真材实料做食物的，咁啊老板就好眼浅啦，咁啊一路讲到呢新闻的时候佢都眼湿湿啦，咁啊諗住其实在区内搵第啲地方重新去开铺，但即租金全部都是很贵，可能有机会重开无望，又少一间。 讲到马堡道，马堡道是香港东区很特别市集式的街道，市集式街道很特别，它两边就是店铺，中间是摊档，在那里你可以由量百货啊，各方面生活习惯啊，你咩内衣裤啊，即系手巾牙铲乜都买齐，可以买埋送。之后咧，一个家庭主妇行一趟马堡道咧，基本上你生活上所有嘢都系买晒。 系啊，嗱，事实上北角嘅马堡道嗰阵时，因为有北角村啦，咁啊嗰度都几多人流，咁啊都属于一个即系比较早发展嘅港岛里边一个嘅区嚟。咁啊嗰度都其实你头先讲嘅特色以外咧，我冇记错咧，佢其中一段嘅马堡道咧，中间仲有电车轨喺度，即 系 有电车行过，咁啊侧边就已经系一啲街市。 咁啊叮叮叮，你又要让路啦。 咁啊又大家要让路，咁啊散开住先。咁然后咧有啲咧就有啲铁皮档喺度，咁啊铁皮档同样都系好少啦。咁啊呢个粥铺就系其中一档喺里边，咁但系因为附近嗰啲旧楼全部都要拆啦，咁啊，所以就即系冇办法。咁啊，佢其实曾经都风光过噶，即系去做嗰啲嘅油炸鬼啊，咁咧其实可以系供应紧一啲嘅名店啊，铜锣湾嘅梨园都红去攞货。咁啊，曾经系直情开到两间铺添，咁但系后屘随住即系北角村啊清拆咗啦，少咗好多人流，咁啊，于是啊执咗就一间分店喺度，咁啊而家连仅有嗰间都要执啦。 即系当年佢都维持一个即系薄利多销啦，然之后街坊价钱即系讲即系几蚊条油炸鬼啊，即系几蚊会白粥，同埋即系唔好睇小白粥个粥底咧，就通常真正煲好白粥要熬好耐啦。咁佢哋即系。 開始準備食材等等所以這些老店小一間又一間拍攝這些找不回了怎樣都做不回了這些連鎖式的粥麵店就做不回了我接著去旺角督下魚蛋旺角魚蛋說賣到幾十元一兜我自己偶爾喜歡吃魚蛋還要它賣得貴不要緊其實大部分都不是很好吃吃下去淡而無味偶爾可能都有一兩間比較好吃今天這個經濟日報 山東魚蛋為何可以做得這麼好呢他近著香仔的魚市場每次收蛋就下蘭魚回來打成魚漿所有魚蛋就全部搬到黃角這些遠離海邊的地方開業而魚蛋全部都賣得很貴已經跟以前那種正常現象有偏離了他都是大量機器做的好像壽司魚蛋都看見是相即是兩元六粒魚蛋我想都未必收回成本可能都是收回成本那個成本很貴但看見小噱頭可以令到其他貨色可以帶動了但魚蛋貴其中原因我估計是跟陳經有少許差別 做得好不好呢?魚蛋都是那些大陸貨,你不要期望那些用什麼靚魚做,但是你的汁好味也可以招來的。我們去香港吃完,我們去外國看看,這個有飲食界奧斯卡之稱的英國餐廳雜誌,剛剛就公布了全球50大的餐廳排行榜了。 排第一位的就是丹麥的一間餐廳過去其實有三屆都連續稱霸上年就失落了榜首的地位這次重奪榜首看回這五十間餐廳我想香港人吃過了應該都沒什麥邊幾個全部都相當高檔米芝蓮和米芝蓮都可能找回一些小店來到處尋找探星但這個真的全部名店 全部都是名廚名店所以可能聽眾朋友當中如果說吃過三幾間證明你都是差不多其實香港也有一間上榜的比較近一點我們這間其實應該在中環一些五星級的酒店裡面一些名店吃一餐價錢都不便宜這間 榜首這間就在丹麥丹麥來說大家覺得丹麥的飲食文化就一般譬如在法國、英國、歐洲的大國北歐的小國丹麥竟然可以 餐廳可以榮登榜首有什麼厲害的他們餐廳比較大自然的食物味道譬如菜式很簡單但不失北歐的風味和食物的精髓吃一些海膽的多士海膽多士你聽下去就覺得不少東西焦糖牛奶的魚缸卡路里不知道會不會很高另外有些塔塔牛伴厲害了伴活蟻 但就足以將一個自然的界限推到一個很全新的層次裏面，所以它的食材不是認真太貴太貴，但它烹調的創意和你所說能夠跟當地的出產，即是文化都是結合，這些都是飲食文化，奇怪中國沒有什麼餐廳上榜，有時也有，日本有兩三間，日本有飲食文化。 比較少一些中國式的餐廳，即是中式的食物，中國華曬其實都有五千年的文化，很簡單，鬼都不懂吃中國東西，他怎會欣賞到中國菜之精美呢，這個都有幾大的可能。好了，我們就看看天氣，今天天氣的變化，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增多和幾陣的雷暴，最高氣溫25度，吹和緩的偏東風，指望明日間中有大雨和狂風雷暴，除了兩天，雨勢會減弱，現時氣溫22度，相對濕度89%，跟月兩岸視平。 兩岸時評，我們就首先去看看內地近日有一場跑賽，全國十公里跑的西安站，有一篇新聞專欄，標題是一場比賽誰在失手，由一個前港晚報的記者所寫，其實那場比賽就講緊有一個選手去跑跑的時候，突然間被其他選手捉埋一邊，拳打腳踢，由於他前後是跑兩個圈，他到第二圈的時候又再次去對他有些暴力襲擊，還拔走他的號碼布，由於過程被體育記者可能拍照，將他拔了上網，於是全世界都知道一場體育比賽應該講的是體育精神，但有些很沒有體育精神 的事就發生了，當我看這段新聞的時候都覺得整個新聞背後是否一個整個中國大陸的縮影，我們強調要公平競爭，但事實上是極不公平，這個社會充滿了功利主義，於是任何體育運動都注入了很多經濟因素，於是絕對不能輸，只能贏，還有背後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為什麼 但是賽會本身的安排就很有問題，因為當上映出來的時候，那些打人的另一個運動員身上都有號碼布，要追查他的身份，本身就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但是賽會就竟然在那裡說那些號碼布原來是隨機發放的，所以就追查上面有困難，你說要去警方去拘捕人的時候，明明已經有了這些記錄在裡面，但警方就說都沒有人報案的時候，他們就不做事，結果就幾乎在不了了之，因為那個選手的堅持後來追究，所以才有一些行動在裡面，但其實你說到內地的體育運動的發展情況，都令人都挺唏噓的，因為內地的體育 發展它是由很多時候都是由官方去牽頭，譬如不同的省市裏面它有一些體育的部位去重點去栽培一些選手，那些選手很多時候如果是有錢的富二代，那你沒理由這麼捱苦去做一些體育運動員，所以通常家境是比較困難，靠著自己投身體育運動做運動員去養家， 亦都是因為這樣，他是很看重那個體育的成績，隨時是他們收入來源的，因為比賽冠軍只有一個，就算做了三格都只有三個，所以這麼多人去參加，所以一定有成功有敗。所以我很欣賞這位前江晚報的記者，又評論員他這樣說，他說西安站這場比賽像是一個社會生態的縮影，有規則，有漢客，有強者，有弱勢， 有黑手，有傷害，有組織，有執法，有扯皮，有裝睡，有成功，有失敗。 为什么搞到这么公开的体育运动都可以这么多的黑幕在这里，完全没有追究呢，可想而知这个社会已经病到什么程度了。内地体育界的黑暗其实都不是今日发生的事，最常听到的就是一些足球赛、有很多黑哨、假球事件在里面。不同比较早年的时候有一些禁药的事件，所以似乎内地要令到自己整个体育运动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发展，似乎都要由根源做起，要改变一些参加者的运动员的心态才行。中国社会要改变，跟体制上去社会根源的改变，这个是整个国家的改变，这个很大的伟大的革命时工。我跟你去台湾看看，台湾近期都很多新闻，特别是街头运动都是很刺激，甚至都是刺激到香港这方面，会不会将台湾经验移植来香港。 繼之前反服貿佔領這個立法院之後，新一波的運動是反核四，核四就是核電的四廠，大家覺得核電其實始終很不安全，有不少的台灣民眾其實都支持，本身一個表態就沒什麼問題，但是剛剛過去那幾天就 繼續佔領了一些馬路，結果換來警方亦用一些武力去清場，出動到水炮，令到台灣好像每天都變成一些街頭抗爭。太多街頭抗爭確實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所以聯合報的社論都說到台灣能夠淪落到聽命街頭群眾指揮嗎？难道我们全部是由街头群众去指挥，哪些做哪些不做，哪些要通过哪些不通过，确实是台湾今天面对一个相当难处理的关口，也是真的考验马英九你的领导智慧的。 因为台湾跟中国不同，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马英九其实是选民去选出来，本来一个民主的社会，你对于一个国家的当权者、政策有任何不满，你其实可以已经有一定的渠道去反映。 反映不行的话，你就透过一个选举改朝换代的时候放弃了它，将它踢下台。但是似乎台湾人已经等不到这一步，近期就很多次透过这些街头的运动，就尝试逼令政府去改变一些政策，服贸最后就叫做喝停了。这个核四也换来 马英九的政府去说停机，暂时不起住，可能甚至乎将来是否投产都会透过公投来决定。 似乎让民主社会的精神扭曲了，用另一种方法透过抗争来展现。 没错，连报上都讲到，感情况令人担心有四样东西。第一，游击式的抗议和袭击容易引爆社会冲突；第二，在情绪交互感染下，示威者容易变成正义的化身；第三，群众的街头一面到的情绪容易被过度放大，不利是社会的理性对话；第四，如果政府无法去回应处理，会进入慢慢变成无政府状态。 你看到马英九的民望就每况愈下，比起之前只有9点，再少一点，令到他的管治未来两年真是步步为艰。同时间台湾的民众面对每一天你打开报纸，全部都是讲一些这里又是冲突，那里又是示威的新闻的时候，也令到整个社会好像弥漫了一种很紧张的气氛在里面。再加上很客观的现实，那些抗争，虽然我们不是说抗争不对，但它都始终会影响着大家的生活。譬如早前占领了一些主要的交通要道，大家上班、上学等等，都可能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的时候，你那个情绪本身一定会被牵动了。所以台湾政府现在用清场方法，只能够暂时令到火头 退一退，但是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解决问题之道就是政府仍然拿出决心，重建民主的信心。好，接着我们去南韩看看朴槿惠这个女总统怎样面对内忧和外患。国际焦点， 近期亚洲国家真是多事之秋，讲回南韩，最近真是面对一个挺大的压力，当然在这个海难事件，全国的沸腾和全国哀悼 都近年罕有。另一方面呢，北方的兄弟们又在那里射下一些飞弹，明知他是玩，但你又不可以当他是玩的， 亦都不可以当他没到。这个韩国的总理呢，就已经因为这个处理那个沉船的事件不力呢，就要道歉辞职啦。昨日朴槿惠就去了去拜祭一些海难的死难者啦。当然是一个很哀伤的情绪，令到整个韩国现在弥漫着这种很悲伤的情绪在里面。同时都凸显了韩国本身都有很高新科技在里面，我们大家现在用的智能手机那些全部最高科技的一些的电子产品全部都好像来自韩国。但是当一艘的这么大型的邮轮去沉没的时候，似乎整个国家好像先如梦初醒，在一些的危机的处理里面好像都没有一些的解决的方法在当中。 我看回过去十几年，韩国就全力的催谷经济，特别是养大一些大企业来到去为韩国的经济的增长在国际上的增红，即是可以扬威立万，建立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很成功的。但在过程当中变了，就会对啲大企业的纵容，特别很多的政府官员可能你退休是填退休就进入大企业做这个管理人员，这个就造成很多问题。所以今次沉船事件呢，所揭示出来是韩国在十几年来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当中呢，你是很多的问题细节呢是积聚下来没有处理，所以呢一次的意外出来就将很多问题暴露了出来了。 是啦，这个都即刻令我想起在香港的南丫的沉船，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政府部门原来多年来积了很多的问题在里面，那些问题又没有处理，一艘的沉船又再一次揭露。但是我想今次是对于这个朴槿惠一个很好的考验，因为朴槿惠他的爸爸他本身就是前总统，其实一路都是很希望在南北韩的那个关系系嘅里边有一啲嘅作为喺当中，咁而朴槿惠佢系 keep 住一个好似好强势嘅姿态咧去上场，就希望带领住成个韩国之一来去之重振。更进一步是振兴他的声威，其次都是希望在和北韩之间的关系里面似乎是可以打破一些僵局在里面。但是现在外面又未处理的时候，就先要处理很多内忧了。 所以他就是考验一个政治人物，就是面对一个危机你能够当机立断，是能够一个作出一个整顿，亦都俾民眾一個信心，即政府是正視到個問題所在，而真係有啲具體行動嚟到去處理啦。當面對北韓問題咧，就係當然美國因素好緊要啊，即點解北韓又咁多人又射啲飛彈過嚟咧，射啲炮彈過嚟咧？最啱啊，你奧巴馬去完啊嘛，你講咁多嘢咁樣，佢又要即嗰個白臉仔又要試下威， 顯示下自己嘅存在價值。 咁呢個一定都會存在，所以嗱，今次係確實係一個危機，內憂外患，但亦都考驗出朴槿惠如果能夠这种危机来到真的整缩下整个南韩的政商关系，对北面的兄弟们来讲亦都能够释出一个善意来到可以的更多。其实他早前成立了一个两韩统一委员会，那里就未有什么做到，但是可不可以透过今次机会亦都可以有个新的发展呢，这都是可以从危当中是有机存在的。好，那么七点半我们小休回来开始看今天的新闻的摘要了。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翻翻嚟4月30日星期三早上7:34嘅新闻天地嘅时间。咁今日咧嘅新闻其实都头先我哋都概括咗啦，有啲嘅重点啊，譬如啲港铁啦，咁都有几份嘅报章攞咗呢个港铁嘅新闻咧去做一个头条。咁明报啊自己有一个好特别嘅新闻啦，就系讲紧呢个占中。事实上，占中系长时间都成为政府也好、警察也好咧，个关注嘅对象啊。 冇错啦，对比我即系，譬如我哋每朝读呢个新闻头条啊，去讲啲新闻仔咧，好似一个即系流水作业咁，每日去做嘢。但系咧，发觉咧就我哋感受个趋势咧，即系而家所有嘅重点新闻都难以咧系不涉及啲中国因素啊。咁所以呢个而家睇见一个新闻嗰个发展啊，譬如今日我哋跟住同大家读嘅报章头条，大家就数下边单新闻有中国因素存在咧。报章精华， 报章精华。 好，《苹果日报》今日的头条标题是港铁四年前已经知有花岗岩。东方都用了另一道的港铁新闻来做头条，就说这个港铁残老不换，港铁和不休。咁其实係讲緊佢嗰个指挥中心嘅。咁大公报嘅头条个标题係公关十问九唔知，港铁越保越大镬。而明报嘅标题呢係警察三梯队应付占中，行动代号係光明顶，廖真伟雄亲自督事。 星岛头条係直知名校圣马加利呢间喺坚岛嘅女校係逐步停办。文慧讲到係殷切盼望2017嘅普选能够依照基本法实现。信报头条新地爆冷夺得康城四期一共可以提供1600伙。经济头条是李小加说沪港通是首发车陆续有来的。南华早报习近平向恐怖活动是发出强硬的讯息。 苹果日报的头版就报道了高铁的丑闻越揭越臭。苹果取得多份西九总站地质勘探报告和图则，再揭发地铁荒话连篇的图则显示，港铁早于2010年就清楚知道西九总站地底有浅层的高硬度岩石，但港铁前日却讹称石层是未能如期。图则又披露港府和港铁在西九总站的地质资料严重不足之下霸王硬上弓，在2009年强行在立法会通过高铁拨款。这个是苹果的报道。 经济相关报道讲到是面对高铁的工程延误，又被质疑作大工程的进展，港铁昨晚宣布成立独立的委员会去检讨高铁项目的管理，但委员会的成员全部都是港铁的独立非执董，被批评为自己人查自己人。对被指高铁工程是涉及虚报，港铁昨日以提交立法会文件未够详尽以致误会作为解释，向公众致歉的。独立委员会成员全部是港铁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由前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马时亨做主席，其余五名成员包括马会主席施文信、地产及建筑界立法会员石礼谦等。委员会将在今年7月向董事局提交初步报告。经济报道， 大公报都罕有咁样用佢嘅头版嚟去批评呢一个港铁嘅事件。咁佢嘅其中一则嘅报道就讲到话，港铁一再虚报高铁嘅工程进度，公司诚信备受质疑。多名立法会议员要求港铁开诚布公，唔应该再采取拖字诀，坦白交代工程嘅进度。但普遍唔建议引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调查港铁，认为做法系费时失事，无助推展工程。对于港铁昨晚宣布就延误问题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由于所有的成员都是港铁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议员就担心他们缺乏工程的背景，质疑欠缺专业的知识，难以查明工程延误的原因。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东方头条就针对港铁那套的电脑系统是不是老化呢，内文提到港铁青衣车务控制中心金玉其外败水其中，监控系统内的电脑硬件竟然是陈年的旧货色，随时因机组件的老化同不兼容而发生故障，甚至发生列车的相撞也不知的情况，乘客的安全是难获保障。港铁至今坚持再拖四至八年才更换控制中心内的电脑系统。有电子工程专家指出，今次事件可能是同管理层误判系统老化的速度有关，导致今次是要面对危机，也无法加速是更新系统的高危困局。来自东方报道。 明报的头版就以特稿的形式就报道这个占中的新闻，内明就讲到占中三子去年提出占领中环行动，随着政改第一阶段咨询接近尾声，部分团体又意在今年的七一发起局部占中。据悉港队去年开始部署，一旦出现占领中环所需要的警力和资源，确保所有部署在七一就绪，由人手、设备、机流设施甚至后勤粮食支援滚等都已经有所策划，内部气氛预战在现。警方内部为占中行动部署取名代号光明顶，料由警务处处长曾伟雄亲自督师，将以三梯队的制形式去应付，至少2000名的机动部队和冲锋队的警员会由处长亲自调度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明报商报队就讲到说，执法机关尤其警队是有传统位的执法行动取代号，以便调查沟通时是不会轻易是泄漏的内容。据警队中人透露，在准备一项行动时，如果有需要可致电警队保安部是取一个代号，各行动代号是不会重复。另外 警區人員的可以自行為行動定下代號， 該區警司級的官員是警官可以批准就可以了。 有熟悉警隊運作人士說，過去本港的大型公眾遊行集會處理，警方甚少採取特別的代號。 2005年韓國的農民來香港示威的世貿部長級會議， 警隊內部就簡稱為MC6的，來自明報報導。政改成為一個大家很熱烈討論的議題，事實上政改諮詢今個星期六就結束了。文匯有一篇報導，講到特區政府首輪政改諮詢在星期六結束，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就表示， 政府至今接獲超過36,000份的意見書，初步得出兩個比較清晰和明確的共識。 第一是市民對一人一票在2017年普選特首的期望殷切， 其次是主流意見都重視依法辦事，應該按住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的決定落實普選。 社區發展動力培育和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昨天發表政制改革調查報告，結果顯示香港人對港府表現的不滿意水平回升到貼近2004年的水平。研究計劃主任浸大的政治及國際關係教授戴高麗就說，目前的民情已經臨近暴風雨的前夕，如果政府吸納民建聯或工聯會等極端的政改建議，他擔憂本港會出現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的大型遊行。 研究計劃在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間訪問了超過1000名市民調查他們對政改的看法。調查就發現受訪者對於特區政府的不滿升至63%，是2004年8月之後的新高，當中以40歲以下的人最大不滿。 星島報導，繼天水圍德宜中英文幼稚園因為租金過高而續租不果。 屹立中環堅島40年搜索轉直資的女子英文中學香港聖馬加利女孫， 因為困難以難以去承租而決定在今年9月起逐步停辦，並且已經停收中一學生。 三年暫停，暫時借用沙田的空置校舍， 到19年8月 超過400名在校生全部畢業。 該校解釋，業主是3年前突然大幅加租到每月超過35萬， 預料未來租金的升幅難以承擔。 但據知，該校雖然有2年前已就停辦通知過教育局， 有家長卻一直被蒙在鼓裡，至日前才知道，和當局回覆當中就知道學校將會停辦，是大感震驚的。來自星島報導。 星島另一則報導就講到浸會醫院，政府去年初實施零雙非配額之後，重創多間私家醫院的婦產科服務，其中浸會醫院去年分娩人數大跌80%，虧損達到6000萬元，需要推出分娩套餐優惠救亡，並且轉型發展其他檢查項目。補血和仁安醫院分娩的人數亦都分別減少了80%和超過一半。有婦產科醫生就預計，公立醫院日後如果重新接收單非 孕妇，势令到私家医院的妇产科竞争更为激烈。来自星岛的报道。 大公报道，九巴申请加价 4.3%， 即将提交行政会议审批， 是高于当局以方程式得出的 3.99%。 交资会昨天完成了讨论九巴的申请， 2星期内会向行政会议提交意见。 交资会主席郭林广表示， 是不便评论加幅是否合理， 但市民关注的脱班问题 以及巴士路线重组的成效， 就是考虑的因素之列。来自大公报报道。 文匯報一篇報導就講到六四紀念館的進展，他就講到香港支聯會在尖沙咀富豪中心開設的六四紀念館，早前被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指控涉嫌違反大廈公契，法團日前採取法律行動，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庭聲明大廈4樓至17樓的單位是不可以作紀念館或者展覽館用途，並且申請禁制令禁止支聯會在上址開設紀念館以及賠償法團的。 文匯領報導港島被譽為消費黃金檔期的五一勞動節假期明日就展開。 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出，內地五一勞動節只得三天假期，加上期間酒店漲價， 訪港內地團的數目按年只微升 10% 每日大概是300團， 但仍較本月平均每日 470團減了 36%。 反之，個人遊的旅客數字就有增長空間， 估計整體訪港旅客仍會上升 新闻报道的头版就报道一些地产消息，就说现届政府积极增加土地供应建楼，曾经被点名批评凌招标的港铁，昨天以行动作出回应，闪电式用一日的时间就将将军澳日出康城第四期发展项目开标，宣布新鸿基地产中标，爆冷击败首三期发展商长江实业，夺得这个项目的发展权，将提供约1600个新单位，令到未来数年供应重灾区的将军澳楼市添加压力。好的，看看这个报章的社评摘要。 社评摘要，苹果的社评评论由李怡去执笔，标题是让年轻人主导香港民主吧。内文讲到，除了选民的意向，普选的其他程序性权力都是橡皮图章，这个就是普选。 把选民当作橡皮图章的任何形式的所谓普选都是假普选。 如果要立法会通过假普选方案，就不如拉倒。 如果说削弱提委会权力就是违反基本法，那就修改基本法。 老一辈的民主派支持学界方案可说走了正路，民主派不能够为了自己可以入闸而对假普选方案妥协，因为那毕竟是关乎年轻一代的未来。正如李嘉诚谈到选举制度的时候就说，要 85岁的人为17岁的人定义一切，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明报就论到，按目前的情况，假如没有公民提名的温和方案被冷待，虽然会有更多泛民阵营的人士是弃甲求英，假如泛民鹰派继续壮大，反过来都会是迫使建制派阵营的鹰派更加强硬保守，形成恶性的循环，最终出现两边的极端对碰的局面。届时政改方案是难以通过，不再话下，还可能出现社会撕裂，而是冲击到稳定的。 香港前途处于十字路口，中间力量应该迎难而上，以得对起历史的自治，挑起重担，为香港前途立喊。中央要展示以大事小的胸襟，泱泱大道地从香港实际出发，让香港是实施新的普选，重拾全面发展的政治动力，是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呼吁大家勿让这个小摩擦损害两地的和谐，就讲到这个中港的一些 冲突矛盾的问题，内文系提到，内地小童在香港街头便溺的事件本来属茶杯类的风波，但两地的民众交流日益密切的大势之下，双方以友善诚意看待和解决问题，不讲伤感情的话，不做伤感情的事，完全可以妥善消除交往中的小摩擦。 需要提防的是本港有人借题发挥，刻意炒作小童便溺所引发的纠纷，藉以挑起两地的对立情绪，冲击两地交流，破坏两地互利和谐的关系，来自文汇报的社评。升到就轮到是幼稚园的学位的分派问题。 教育局公布今年开始实施幼稚园收生的新制度，利用学券计划是资格的证明书，去减少家长为同一名子女霸占多间幼稚园学位的情况，避免造成学位不足的虚惊和民怨。至于能否杜绝家长通宵在校门外轮候报名表的苦况，还需学校改善派表和面试的安排，和增加面试和取录准则的透明度。 星岛社论，东方嘅政论就讲到呢个港铁嘅事件啦，佢就话港铁赖天赖地赖人手，将高铁工程延误归咎喺各种客观因素，其实虚报工程进度同埋勘探甩漏先至系真正嘅原因，而且前期勘探工作马虎了事，低估咗地质嘅复杂性，埋下咗工程严重延误嘅祸根。喺一片质疑声之中，港铁工程总监周大昌宣布喺今年10月提早退休，问题系。 拍拍屁股走人容易，这个烂摊子留给谁收拾呢？工程延误造成的200亿元超支，由谁来埋单呢？ 信报关注到内地的净网行动。 内地的政网行动一波接一波，最新一轮是受到扫荡，是活跃用户多达3亿的视频播放平台迅雷云播的，显示中央正在全面控制互联网的内容上是步步进逼，从钳制言论自由、管束思想意识，到防止这个谣言妄语、整顿道德文化，以达至维稳的效果。但信报认为，管控意识形态为最终目的的政网运动，既不合乎民主开放的世界潮流，也有违这个经济的规律，需同国际接轨的中国，如果不能够在监控互联网的问题上改弦易辙，对国家发展必然是利少弊多、弄巧反拙。况且网上传播无处不在、无远弗届，监控虽可收一时之效，却永无得警全功之日，但民心所向，此是真正的维稳之道。来自信报社评，跟着同大家解读下今日的新闻重点。 新闻解读，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要讲这个港铁的风波。这个港铁的风波似乎是越闹越大，继之前它延误之后，怎么知越揭就问题越多，先由这个延误就开始揭发，咦，它原来在那个延误的里面似乎有很多的工序可能其实做得不好，然后再发现呢，咦，那个施工有随时是报大数，中间还出现了这个工程总监周大仓就突然宣布其实会在10月就提早退休，但问题就是他明明是签了3年约，为什么还有2年约未做突然要退休呢？似乎都是要为到这件事件可能引咎而辞职。 即阵前逆税就绝非一个真正用兵之道，第一方面就临危受命，谁去收拾个烂摊子，二来有点也就不负责任，亦都可以去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这个是一个并非一个好的行政的安排。事实上我昨天讲过，港铁或者以前的地铁公司是香港的名牌，我们从整个工程的规划以至整个管理各方面行政效率都是相当优秀，邻近地区不少来香港学法，甚至香港经验输出去深圳、去北京，何以即使今天发觉被人发觉哇，那个电脑又不行，你管理层又不行，工程又进度又不行，我发觉呢，即短短几年之内，为什么好像大走样呢？ 这个就跟港铁我想近年的发展呢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港铁近年最大的一个的动作就是两铁的合并，将这个比自己历史更耐的这个九港铁路就合并了，成为了这个港铁了。它同时间也都膨胀得很犀利，因为随着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些的交通的规划呢逐渐尝试以这个铁路为枢纽之后呢，它的客量啊再加上自由行等等的因素呢其实升得很快啊。咁啊现在的港铁就知好频密啦，一两分钟之内就一定有一班车。咁啊载客量亦都好大。咁啊它同时间亦都现在接埋这个高铁的这个的 project 返来做。咁啊高铁讲紧是几百亿的一个工程。咁啊唔知会唔会因为咁就越食越大，食食下就食唔晒。所以令到他的管理的里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另一方面看回是从当年的地铁公司到今天港铁来讲，即他各方面的公关传讯即危机管理方面其实是相当优胜，因为他知道在一个集体运输系统这方面是一定要掌握到一个最高 的技巧。但看回即今天的新闻重点，譬如各部都是异口同声，你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即是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危机，社会对你这么多的质疑，工程这么多的问题存在，立法会也都是炮轰你，传媒炮轰你。本来说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在个即是解救之道，这个就是危机管理一个非常之有效的方式。关键就是用什么人去查了。 事实上他一直都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即是尝试将伤害性减到最低。当首先他就大那班的立法会议员就去这个高铁那个总站的现场去看啦。叫做第一步，起码比想着塞住议员把口，怎知里面有一个就很熟悉港铁运作的田北辰在这里。就 当年的九铁主席。 当年九铁主席就由他踢爆，这个 B4 那层就疑似就消失了，未起好的。 你陷入這個你不能解釋了，當然這些人其實都是很優秀，譬如你的主席是馬時亨，當中包括有石禮謙、立法會工程界、地產及建築界、馬會主席施文信等等，這些都是很優秀人才，但關鍵是身份問題，你身份被人質疑，你硬聰明，你做得硬公正， 調查出來的報告，公信力都會打了折扣。不過，留意另一條支線分出來，說馬時亨做主席，馬時亨最近都是活躍在香港的不同界別，很活躍等等，有人甚至覺得他是一個未來特首的造王者，談談他可能不是他參選，但他可能之前某些人都很有機會。馬時亨之前都說他極有機會取代13年的錢果峰 做港鐵的主席，取不取代到似乎真的要看下下一屆的特首的命運。似乎他現在都埋了一個實力挺雄厚的馬房，這個馬房最終會不會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跑出呢，隨時就令到馬時亨會不會重返政壇，以至可以試圖再進一步。當然說香港公共事就不應該政治化，但事實上 港鐵其實是將來就高鐵跟中國的聯繫這麼緊密，亦都令到公共事業機構添上了不少政治的色彩，所以亦都令到今次事件，我覺得是港鐵一個挺重要的歷史的轉折點，未來整個人事佈局編制方面會不會有些 同時也想到高鐵那個問題其實一直都申請撥款，已經被整個社會罵了很久，你說是興建的過程裡面又有這麼多超支，而不等等的問題，似乎令到高鐵將來就算落成，那個名字都已經是打了折扣，好差了，被人覺得。所以令到港鐵公司其實背負緊一個幾大的歷史的政治任務，為什麼不單是工程任務，所以你要兼顧這件事做得好，工程做得好，你公關做得好，在政治方面又要做得好，發覺這些可能超越了過去地下鐵公司他們本來能夠做開的事。畢竟這個港鐵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運輸公司，它其實同時都是一個發展商，又同時是一個上市公司，所以它兼顧的實在真的很多。那麼更加一個貫通融合中港一個很深。多謝兩位。 D100大声台，环声于文。 D100香港台。 That's the place for